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卡德罗斯说，我也可以雇一个仆人，我也可以有一辆轻便马车，我也可以爱到哪儿吃饭就到哪儿去吃饭，但我为什么不呢？嗯，因为我不愿意使我的小贝尼态度不高兴。来，我这一番话你总得承认吧。嗯， 卡德罗斯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他眼光里的意义是绝不难懂的。 哼，安德里说，就算承认你是爱我的吧， 但你为什么要我来和你吃早餐呢？ 哼，就是为了可以见见你啊，我的小家伙。 我们一切都商量定了，又何用再见我呢？ 哎，好朋友，卡德罗斯说，李遗嘱难道竟能没有附录吗？嗯，但你主要今天是来吃早餐的，不是吗？好，请坐吧，我们先来吃这些鲱鱼还有新鲜的奶油。你看，我把它放在葡萄叶子上面，就是为了要讨你喜欢，你这小混蛋。啊，是了，你再看看我的房间，我这四把蹩脚的椅子，看我这三个法郎一张的画片。哼，那你还想看到什么好东西呢？嗯，这可不是太子旅馆呐。 哼，我看你是越来越不知足了，你又不快乐了，你本来只是想装作一个退休的面包师的。哼，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呢？你已经看到你的梦想实现了。 嗯，我只能说那还是一个梦想。可怜的贝尼泰多，一个退休的面包师是很有钱的，他有年薪可以拿。 嗯，你也有年薪可以拿呀。 我有吗？ 是的，因为我已经把你那两百法郎给你带来了。 卡德罗斯耸耸他的肩。 哼，像是这样勉强向人讨钱用，实在丢脸得很呐。一笔不稳定的收入是不久或许就会断绝的。你看，我不得不省吃俭用，以防你的运气中断。哎，我的朋友，命运是无常的，这是那个军队里的教士说的话。我知道你的运气很好，你的混蛋，你就要娶登格拉斯的女儿了。嗯， 什么？登格拉斯？ 是的，当然是的。难道我一定得说登格拉斯男爵吗？嗯，老实告诉你，贝尼泰多伯爵，他登格拉斯是我的老朋友。假如他的记忆力不那么坏，他应该来请我去喝你的喜酒，因为他也参加了我的婚礼。是的，是的，参加了我的。当然，他以前可没有这样骄傲，他那个时候只是那好心肠的莫莱尔先生手下的一个小职员。我跟他和马斯夫伯爵曾一同吃过好多次饭呢，所以你看，我也有一些体面的关系吧。啊，要是我把那种关系略加发展，我们或许还能在同一个餐厅里见面呢。 你的嫉妒心现在简直使你异想天开了，卡德罗斯， 异想天开。异想天开也不坏，我的悖逆太多，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话。或许有一天我会穿上出色的衣服，走到他们家的大门前面说，请开门。但现在我们两个，哎，我们两个人且坐下来吃东西吧，啊。 卡德罗斯自作榜样，带着很旺盛的胃口吃起那一顿早餐来，每端一个菜到他的客人面前就称赞一番。安德里似乎屈服了，他拔出酒瓶塞子，割了一大块鱼肉以及大蒜和肥肉。 啊，伙伴， 卡德罗斯说，你对你的老东家慢慢的和好起来了吧？啊， 是的，是的，安德里回答。 他那年轻强盛的胃口暂时压倒了其他的一切。 那么，你很喜欢这些菜了，乖儿子？ 喜欢得很。我奇怪，一个人能吃到这样的好东西，怎么还能抱怨说生活得太苦呢？ 你难道看不出吗？我虽然快乐，但脑子里却老是放不下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就是我是靠朋友过活的。我一向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 你不必为那个不安，我养得起你一个人。 不，真的，信不信由你。每到一个月的月底，心里就懊丧极了。 善良的卡德罗斯， 嘿，甚至昨天我还不肯接受那200法郎呢。 是的，你想跟我说话，但告诉我，你真的很悔恨吗？ 真的很悔恨。而且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 安德里打了一个寒颤。卡德罗斯每当想起一个念头，安德里总是要打一个寒颤的。 这真痛苦，你看，可不是吗？老是要等到每个月的月底。 哦，安德里决定严密注意他的同伴，就很富于哲学意味地说， 人生不就是在等待中过去的吗？啊，举个例子来说，我的情形难道比你好吗？啊，我很耐心地等待着，可不是吗？ 是的，因为你所等待的不是区区的200法郎，而是5、6千，或许10000，或许甚至是12000。因为你是一个狡猾的家伙，过去你老是藏着一个小钱袋，想瞒过你那可怜的朋友卡德罗斯，因为那个朋友卡德罗斯有一个很灵敏的鼻子。 你又来啰嗦了，谈来谈去总是谈过去的事情，你拿那种事情来打扰我有什么用呢？ 啊，你才21岁，可以忘记过去。我已经50多岁了，我不能想那些往事。但我们且回到正经事儿来吧。 好的， 我是要说，假如我处于你的地位， 怎么样？ 那我就得设法实现。 你想实现什么？ 我会以买农场做借口，要求预支6个月。有了6个月的收入，那时我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安德里说， 哼，那个念头倒不坏。 卡德罗斯说， 我的朋友吃了我的面包，也就接受了我的忠告吧。不论从肉体或精神上讲，你绝不会吃亏的。 安德里说， 但是你为什么不实行你给我的忠告呢？你为什么不预支6个月或甚至1年的收入，然后隐退到布鲁塞尔去呢？你不必装作是退休的面包师，你可以装成一个破产者，那也非常不错的呀。 但只有1200法郎，你叫我怎么退休呢？ 卡德罗斯，你多么贪心呢、 一个月以前你还在饥饿中挣扎。卡德洛斯说， 胃口是越吃越大呀。他狞笑了一下，像猴子大笑或老虎咆哮那样露出了他的牙齿。而且 他用他那些又大又白的牙齿咬下一大块面包，又说， 而且我想出了一个计划。 安德里对卡德洛斯的计划比好的念头更害怕，念头只是胚胎，计划却是现实了。让我来看看你的计划，我敢说那一定是很好的。 为什么不？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的计划是谁想出来的？不是我吗？我相信那个计划就很不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这儿了。 安德里回答，我并没有说你从来不曾想出过一个好计划，但且让我们来看看你现在这个计划吧。 于是卡德洛斯说，你能不花一个铜板使我得到15000法郎吗？好，不，15000还不够，要是少了30000法郎，我就无法再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了。 安德烈不感兴趣地答道， 不，不，我不能。我想你大概还不懂我的意思。 卡德罗斯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我是说，你自己不必掏出一个铜板。 你要我去偷，去抢，把我的好运，我们两个人的好运就此断送，让我们两个人再被拖进那个地方去吗？ 哼，我倒毫不在乎，即使再被捉去也无所谓，我是一个孤零零的可怜虫。有的时候倒很怀念我那些老同伴，我可不像你，你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只指望永远不再见到他们。 安德里这次不但打了一个寒颤，而且脸色也苍白了。 得了，卡德洛斯，别说废话了。你不要慌，我的小贝尼泰多，我并不要你帮我去弄那50000法郎，而只要你给我说明一些情形，此外我自能设法。 那么我来看看吧，我来给你考虑考虑。 而在目前，你可以把我的月薪提高到500法郎吧。我的小家伙，我起了一个念头，很想能雇一个管家。 好吧，就给你500法郎吧。安德里说，但在我这方面这已经是非常为难的了。我可怜的卡德洛斯，你利用 卡德洛斯说，你身边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呢。 或许有人会说，安德里正期待他的同伴说这句话呢，因为安德里的眼睛顿时焕发起来，但那种光芒立刻就消退了。不错，我的保护人待我非常亲切。卡德罗斯说， 可爱的保护人，他每月给你多少？ 5000法郎。 你给我500，哼，他给你5000，真的。只有私生子才能交到这样好的运气。5000法郎一个月，那么多的钱你可怎么用呢？ 好，那是非常快就花光的，所以我像你一样，我也需要一笔本金。 一笔本金？是的，我懂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有一笔本金呢。 我可以弄到一笔。 谁给你的？你那位王爷吗？ 是的，我那王爷。 哦，你必须得等一下喽，是吗？ 等到他死的时候。 等到你那位王爷死的时候。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遗嘱里写明遗赠给我一笔钱。 真的？ 人格担保。 给你多少？ 50万。 只有那个数目，够少的了。 但事实如此。 不，不能的。 你是我的朋友吗，卡德罗斯？ 是的，是生死之交。 那么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但你要记得。 好，当然了，绝不泄露。 我想。安德里停住了口，四面望了一望。 你想什么？别怕，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想，我已经发现了我的父亲。 啊，你的真父亲？ 是的。 哎，不是老卡菲尔康的吗？ 不，因为他已经走了，而是你所说的真的。 而那个父亲就是 卡德罗斯， 就是基督山。什么？ 是的，你明白，一切都很明白。看来他不能公开承认我，但他通过卡法尔康的先生来达到那个目的。他为这件事给了他5万法郎。 5万法郎做你的父亲？有一半我也干了，有2万，有15000我也肯干了。哎呀，你为什么不想到我呢？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这件事我预先知道吗？我们还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一切都安排好了。 啊，这倒也是。而你说在他的遗嘱里 留给我50万里乌尔， 你能确定吗？ 他给我看的。但事情还不仅止于此，遗嘱里还有一笔附录。 可能的。 而在那笔附录里他承认了我。 哦，善良的父亲，勇敢的父亲，万分忠实的父亲呐！啊！ 卡德罗斯说着，一面把一只菜碟子抛到空中，又用双手将它接住。现在你说吧，我有没有瞒你什么事情？ 没有。据我看来，你对我的信任也给你增光不少。你那位富有的王爷的父亲是很有钱，非常有钱的喽。 是的，那倒是实在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 竟有这种事儿？ 我看那是够明显的了。我常常在他的家里。啊，有一天银行里的一个职员用一只，哦对了，和你这个菜盘差不多大小的文书夹给他带来5万法郎。昨天银行里的人给他带来10万法郎的金洋。 啊！ 卡德罗斯惊奇极了。在他听来，这个青年人的话简直像是金属那样响亮，他好像已经听到金路易叮铃当啷的声音。 而你能走进那座房子？ 他简直要喊出来。只要我高兴，我随时都能进去。卡德罗斯想了一会儿，他的脑子里正在转一个重要的念头，这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然后他突然喊道， 我多想去看看呀，那一定是多么美丽呀。 是的，的确美极了。 他不是住在香榭丽舍大道吗？ 是的，30号门牌。 啊，30号。 是的，一座很漂亮的孤立的房子，正面有前庭，后面有花园，你一定认得的。 可能的。但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的内部。里面的家具一定美极了啊。 你见过杜伊勒宫里没有？ 没有。 哼，他胜过那座王宫。 安德里，只是不知那位好心肠的基督山先生要什么时候扔下一个钱袋来呀、啊？ 哦，不必等他扔下一个钱袋来，那座房子里的钱就像果园里的果子一样多。 哦，那你应该找一个时候带我到那儿去一次。 我怎么能够呢？凭什么借口啊？ 你说的不错，但是你已经使我的口水流下来了。 嗯， 当然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可以想出一个办法的。 别说废话了，卡德洛斯， 我可以装作一个擦地板的工人找上门去的。 行了，那所有的房间都是铺地毯的。 哦，那么我只能在想象中看看那一切来聊以自慰了啊！ 那是最好的办法了，相信我吧。 他究竟是怎么样的？至少也得给我一个印象啊！ 哼，怎么形容呢？ 哦，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那房子大不大？ 中等。 位置如何？ 真的？那我得要支笔、墨水和纸来画一个图样了。 哦，好好好好好，这儿都有，这儿都有。 卡德罗斯从一只旧写字台里拿出一张白纸、笔和墨水。 喏，都给我画在这张纸上，我的孩子。 安德里带着一个难以觉察的微笑，拿起笔开始画起来。 那座房子我已经说过了，前后有庭院，你看，是这个样子的，你懂了吗？ 安德里把花园、房屋和前庭都画了出来。 墙头很高吗？ 最多不过8法尺到10法尺吧。 哦，那不是很谨慎的呀。 前庭里有盆景和橘子树、草地和花丛。 没有铁丝网吗？ 没有。 马厩呢？ 在大门的两边。哦，你看，就是这个地方。 安德里继续画他的图样。 卡德罗斯说，我来看看楼下的情形。 楼下那一层，餐厅，两间客厅，担子房，大厅有一座楼梯，后面有一座小楼梯。 窗子呢？ 好，窗子富丽得很，非常美丽，非常大。 哎，我相信像你这样身材的一个人很可以从每一个窗格里钻进去。 哼，有了这样大的窗户，他们干嘛还装楼梯呢？ 哼，阔气的人家是什么都有的。 那百叶窗呢？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6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 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看一里场景戏，终于下车先拍。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安德里说，这窗户富丽得很，非常美丽，非常大。我相信像你这样身材的一个人很可以从一个窗格里钻进去。 啊，有了这样大的窗户，他干嘛还要装楼梯呢？ 嗨，阔气的人家是什么都有的。 那百叶窗呢？ 有的，但却是从来不用。基督山伯爵是一个很别致的人，他甚至在夜里也爱看天空。 仆人们住在什么地方呢？ 哦，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右手这边有一间小小的车房，里面有梯子。哦，那间车房楼上就是仆人的房间，里面有拉铃，可以和正屋里的房间通消息。 啊，见鬼，你说有拉铃？ 哎，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啊？没什么，我只是说装那些拉铃很得花一笔钱呢，而他们的用途我倒也很想知道。 以前晚上有一只狗在院子里巡逻，但它已经被带到阿多尔别墅去了，就是你去过的那个地方，你知道。 哦，是的， 我昨天还对他说，你太大意了，伯爵阁下，因为当您带着您的仆人到阿多尔去的时候，这座房子就是空虚的了。他却说，那又怎么样？我说，那样您有一天就会被人偷掉东西的。 他怎么回答？ 他说，即使有人来偷我，我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安德烈，他的写字台里是有机关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的，那个机关能捉贼和放警报。我听人说，上次的博览会里就有那样东西。 他只有一只桃花心木的写字台，钥匙老是插在抽屉上的。 他没有失窃过吗？ 没有啊，他的仆人对他都很忠心。 那只写字台里应该有一点钱吧？ 嗯，或许有。哎，谁都不知道那里是些什么东西。 那只写字台在什么地方？ 在二楼。 嗯，把二楼也给我画一个图样，就像你画楼下的那一张一样，我的孩子。 那是非常简单的。安德里拿起笔来。啊，二楼上，你看， 这是后见室和客厅，客厅的右面一间藏书屋和一间书斋，左面一间寝室和一间更衣室，那个值得注意的写字台就在更衣室里。那么更衣室有窗户吗？ 有两个窗户。哦，你看，一个在这儿，一个在那儿。 安德里在那个画的画上画了两个窗口，在他的图样上，更衣室是屋角的一个小方块，旁边是一个长方形，那是寝室。卡德罗斯露出沉思的样子，他问道： 伯爵，他常常去阿杜尔吗？ 他是每星期去两三次。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天他就要到那儿去过一天一夜。 你能确定吗？ 他曾请我到那儿去吃饭。 哦，那种生活倒很不错。城里有一座房子，乡下有一座房子。 那就是有钱的好处。 你去不去那儿吃饭呢？ 大概去的。 你到那儿去吃饭，你住不住在那儿呢？ 只要我高兴，我在那儿就等于在我自己家里一样。 卡德罗斯望着安德里，像是要从他的心底里探出真情来。但安德里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只雪茄烟的盒子，拿了一支雪茄，静静地点着它，开始抽起烟来。他对卡德罗斯说： 你那500法郎你什么时候要？ 我现在就要，假如你有的话。 安德里从他的口袋里摸出25个金路易来。 黄货嘛，啊？啊不，哎，谢谢，谢谢你。 哦，你瞧不起他？ 正相反，我很尊重他，但不愿意要。 你可以去兑换的，傻瓜。金娘可以多兑5个铜板的。 一点不错。而那个兑钱的人就会跟住你的朋友卡德罗斯，拉住他，问他哪一个农夫会用金羊来付地租的。哼，别说废话了，我的好人，只给我银羊吧，圆圆的，上面有人头的那种，5法郎的银羊谁都有的。 但是你以为我身边会有500法郎的银羊吗？我得雇一个挑夫了。 留在你门房那儿吧，啊，他很靠得住，我自己去拿好了。 今天？ 啊不，明天。今天我可没时间。 好吧，明天我到阿多尔去的时候留给门房就好了。 一定拿得到吗？ 当然， 因为我要借他的力来雇一个管家。 得了，完了吗？哼，你不再来折磨我了吧？ 绝不了，绝不了。 卡德罗斯的脸色已变得这样阴沉，安德烈很怕他又会来一个变化，他加倍装出愉快和随便的神情。 哼，卡德罗斯说：瞧瞧你多快活呀，人家会说你已经得到你那笔产业了呢。 没有呢，哼，可惜得很呢。但当我得到的时候， 怎么样？ 我会记得老朋友的，我不再多说了。 是的，因为你的记忆力是这样的强。 你要怎么样？我还以为你又要敲我的竹杠呢。 我真是异想天开。我要再给你一个很好的忠告。 什么忠告？ 留下你手上的那只钻戒，我们都会被他连累的。你这种傻劲儿会把你和我都搅得身败名裂。 怎么会呢？ 怎么会？ 哼， 你身上穿着制服，你把自己化妆成一个仆人， 可是却在你的手指上戴着一只价值4-5千法郎的钻戒。 哎呀，你估计的真正确。哎，你为什么不去做拍卖商呢？ 我对于钻石还知道一点儿，我自己也曾有过。 你尽管吹牛吧，安德里说。卡德罗斯恐怕安德里听到这个新的苛求会动怒，但安德里却并没有动怒，反而平心静气地把那只戒指摘了下来。卡德罗斯非常仔细地查看那只戒指，安德烈知道他在检查棱角究竟全不全。 卡德罗斯说，这是一只假钻石。 哎呀，又来开玩笑了吗？ 别生气，我们可以试一试。 卡德罗斯走到窗前，用钻石去划玻璃，发觉的确能划得破。 老天爷呀！ 卡德罗斯一面说，一面把钻戒戴到他的小手指上。 我错了，但那些做贼的珠宝商模仿的这样惟妙惟肖，一只盗贼不再冒险去珠宝店偷盗了。这对扒手的手段的发展是一种妨碍。 你现在可完了吗？啊？安德烈说，你还要什么东西？要不要我的背心或我的证书？反正你现在已经做开头了，尽管请便吧。 不，归根结底，你是一个好同伴，我不能耽搁你。我等自己设法治疗我的野心， 但是小心呢，你怕接受金羊，当心在卖钻石的时候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我不卖的，别怕， 至少在后天以前不要卖掉。 幸运的乖儿子呀，啊，你要去找你的仆人、你的马、你的车子和你的未婚妻了吧？啊， 是的。 好吧，我希望你在和我的朋友邓格拉斯的女儿结婚的那天能送我一件漂亮的结婚礼物。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那是你脑袋里的一个幻想。 你告诉我，他女儿有多少财产？ 好，我告诉你。 100万吗？ 安德烈耸耸他的肩。 就算是100万吧，不管你得到多少，永远比不上我祝愿你获得的数目。 谢谢你。 哦，我真的全心全意希望你发财。 卡德罗斯带着他那种嘶哑的笑声说， 我且慢，我来给你开门。 哦，不必劳驾了。 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一种我认为很值得采取的预防手段，一把经过哥斯巴·卡德罗斯设计改良过的保险锁。当你成为一个资本家的时候，我可以给你照样做一把。 谢谢你，安德林说，我在一个星期以前通知你好了。于是他们分手了。卡德罗斯站在楼梯口上，不但目送安德里走下3重楼梯，而且还目送他穿过天井。然后卡德罗斯急忙回来，小心地关上他的房门，像一个聪明的建筑师似的开始研究安德里留给他的那个图样。他说， 可爱的贝尼泰多，我想他不会不高兴继承他的财产。当他摸到那50万法郎的时候，他总不至于把那个使他提前拿到那笔款子的人当作他最坏的朋友吧。 在那一场谈话发生后的第二天，基督山伯爵带着阿里和几个随从到阿杜尔去，他还带了几匹马童去，想到那儿去确定这些马的品质。基督山伯爵这次出门，安德里事先并不知道，甚至伯爵自己在前一天也不曾想到。他这次到阿杜尔去是博杜西奥促成的，因为博杜西奥刚从诺曼底回来，带回来了房子和丹威船的消息。房子已经买妥了，那艘丹威船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到的，现在已下锚在一条小溪里，船上的六个船员已办妥一切必须的手续，随时都可以出海。伯爵对于博杜西奥的热心办事称赞了几句，吩咐他随时准备好突然启程，因为他在法国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了。基督山伯爵说，现在我或许需要一夜之间就从巴黎跑到里港，路上随时准备好八匹快马，可以使我在十个小时之内走完150法里的路程。博杜西奥说，大人已经表示过那种希望了，那些马已经准备好了，都是我亲自买的，并且亲自派定地点的，我所选的都是最合适的地点，就是在普通没有人驻足的小村子里。基督山伯爵说，那很好，我要在这儿住一两天，你根据这一点去布置吧。波杜西奥正要离开房间去做必要的吩咐的时候，佩普斯汀开门进来了，他拿着一只银盘子，银盘子上放着一封信。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基督山伯爵看到他那风尘仆仆的样子就问道。我想我并没有派人去叫你吧。佩普斯汀并没有回答，走到伯爵面前呈上那封信，是金耀的急信，他说。伯爵拆开信读道，自通知基督山先生今天晚上有人要到他香榭丽舍大道的家里去，想在更衣室的写字台里窃取某些文件，伯爵素以勇敢闻名，大可不必请警察局帮忙，警察局的干涉或许会严重地影响到致送这封忠告信的人，伯爵只要躲在寝室的门窗后面，或隐藏在更衣室里，就足以亲自保护他的财产，过多的侍从或明显的防范会阻止那个恶棍的企图，而基督山先生就会因此丧失发现一个敌人的机会。写这封忠告信给伯爵的人是碰巧探听到这个企图的，假如这第一次的企图失败，将来再发生同样企图的时候，他就不能再来忠告了。基督山伯爵念完这封信，以为是贼党的一个诡计，是一套大骗局，要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较小的危险上去，以便使他遭受一个更大的危险。他原想不顾那位匿名朋友的劝告，或许正因为那个劝告，要把那封信送到警察总监那儿去，但是转念一想，那或许真是一个只有他自己能认识的仇人，假如真是如此，那么还是他独自对付为妙。我们知道基督山伯爵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脑子里充满着坚强大胆的意志，他自称天下无不可能的事情，单凭那种魄力就足以证明他和常人不同，这些都是毋庸我们再说了。根据他过去的生活，根据他那种无所谓的决心，伯爵在他以往所经历的种种斗争里获得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好斗的精神。有时他斗争的对象是自然，那就是上帝，有时他斗争的对象是世界，那可以说 就是魔鬼。基督山伯爵说，他们不是要我的文件，他们是想来杀死我，他们不是窃贼，而是刺客。我不愿意让警察总监来干涉我的私事，我很有钱，这件事情大可不必去占掉他那个部门里的一部分预算经费。佩布斯汀交了信以后就退出了房间，伯爵又把他叫了回来。你回到巴黎去，他说，把那儿的仆人都找来，我要全家的人都到阿多尔来。 但那座房间里一个人都不留吗，大人？ 佩布斯汀问。不，留下门房。 大人，记得门房离正屋是很远的呀。 嗯， 假如有人去偷东西的话，他一点都不会听到声音的。 谁去偷？ 贼。 哼，你是一个傻瓜，佩布斯汀先生。贼或许到房子里去偷东西，但那种事情却还不如有人不服从我那样可恼。佩布斯汀鞠了一躬。伯爵说，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吗？把你的同伴都带到这儿来，全体都来，但一切东西都依旧照常，只是把楼下的百叶窗关了。 那二楼呢？ 你知道这是从来不关的。去吧。伯爵表示他想独自进餐，只要阿里一个人伺候他。基督山伯爵照常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吃了饭，然后向阿里做了一个手势，叫他跟随着他。伯爵从旁门出去，走到布罗涅大道，好像无意识地踏上了到巴黎去的路。在黄昏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已经到了香榭丽舍大道30号的对面。他的房子里一片漆黑，只有门房的卧室里点着一盏昏黄的孤灯。而正如佩普斯汀所说的，门房和正室之间还相隔着40步的距离。基督山伯爵靠在一棵树上，用他那绝少错漏的眼光搜索着马路，审查往来的行人，仔细探望着临近的街道，看有没有人躲在哪儿。这样过了10分钟，他相信并没有人在注意他，他急忙带着阿里走向侧门，清洁地用钥匙打开门上的锁，转身进去，从仆人的楼梯走上他的寝室。他不曾掀动一张窗帷，所以甚至连门房都绝未怀疑到房主已经回来。他始终还以为是一座空屋。一到伯爵的寝室里，伯爵就示意叫阿里止步，然后伯爵走进更衣室里，详细检查了一番，一切都照常。那张宝贵的写字台仍在原位，钥匙依旧插在抽屉上。他把抽屉结结实实地锁上，拿了钥匙回到寝室门口，除掉门上的搭扣，走进寝室里。这时候阿里已经准备好伯爵需要的武器，那就是一支短柄的马枪和一对像单冲手枪一样容易瞄准的双冲手枪。有了这样的武器，伯爵手里就已掌握着5个人的性命。那时约莫是9:30的光景。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